係啊，不過嗱，呢一啲聽你講啦，歐國杯都有好多，即係今個星期好多熱話值得大家留意嘅。不過呢一部分咧，我哋留翻稍後再講，因為都要講翻今個星期嘅一啲國際大事先啊。 北約峰會喺比利時布魯塞爾召開。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话：欧洲同北美洲必须团结，捍卫自身价值。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must stand strong together in NATO to defend our values and our interests, especially at a time when authoritarian regimes like Russia and China. 并以威权国家形容中国同俄罗斯。 Challenge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指他们挑战国际秩序。 Russia and China are both seeking to drive a wedge in our transatlantic solidarity. 美国总统拜登指俄罗斯和中国都正尝试离间跨大西洋的团结。拜登转到日内瓦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之后分别见传媒。 Первая общая оценка. Я считаю, что не было никакой враждебности. 普京说会面并没有敌意。对话具建设性。 Разговор был весьма конструктивен. 拜登就话佢同普京表明，佢并非针对俄罗斯或者任何人。 I told President Putin my agenda is not against Russia or anyone else. 而系为咗美国人民。 It's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包括捍卫民主同人权。 拜登同埋俄罗斯总统普京嘅呢个会面咧，持续大约三个几钟啦，都较预期比较早结束嘅个会议。如果讲翻，佢其实都分两部分嘅三个钟嘅时间嘅时间。咁第一部分有拜登啊、普京啊、布林肯美国国务卿同埋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啦，咁就有一个私人嘅会谈啦。跟住第二个部分咧，就有更加多嘅高级嘅幕僚就参与啊，包括有一啲俄方嘅专责嘅官员有倾到一啲乌克兰啦、叙利亚嘅问题啦，都有参与埋一齐。两个人咧就冇一齐食饭嘅，咁啊之后就会后亦都系分开见传媒嘅。 系啊，咁啊整个星期咧嗰个焦点咧都喺欧洲啊，先系伦敦，跟住布鲁塞尔同埋日内瓦，咁就有 G7 峰会啦、北约峰会啦，同埋呢个美俄嘅领袖峰会啊。除咗我哋两个咧，咁住咗呢个时间咧，系非常之好。咁啊有阿袁微昌加入我哋一齐评论咧呢个礼拜。 请嚟国际关系学者袁微昌，早晨。 系啊，早晨，早晨，谭永辉，早晨。 喂，我哋由边度开始讲就 G7 好，即系其实 先讲咗美俄先啦，不如近少。 美俄嗰个峰会啊， 系啦，嗱，美俄个峰会嗱，今次头先听到声带就话咧，而家普京都形容话具建设性，咁似乎拜登咧都即系同拜登两个人就话有共同语言咁，实际上嗰个会面嘅预期系咪都比即系会面都比预期系个建立个关系系比较良好一啲嘅咧？ 咁我谂始终。普京在很早的时候已经要求即是要拜登你喂你理下我啦、你同我见面。当初其实之前是约在什么冰岛即后来去了日内瓦。所以我想又即又不用讲下即有不有好其实又不是太关因为大家一开头其实都想即降低个期望的。但都知道其实只要大家见到面呢咁已经很好因为始终我哋都明白習近平可能都等咗成半年都冇得见面、但係普京终于係啦佢要求之下喺拜登首次出访嘅时候就可以见面咁呢三个几钟所以我哋知道即係所有我哋当中知道嘅嘢唔多啦、但係反为个少少嘅焦点就去咗北京即係發出個聲明咧，即係話，即係你點樣都唔可以離間到或者破壞到我哋中俄嘅關係。但係 OK， 拜登話唔係喎，即係係咯，我直情都冇直情叫阿普京係我嘅老朋友，即係佢只不過我哋係啲工作關係咁樣做。 係啦，葉明昌，即係話從一個好多人咧，即係喺嗰個見面啊，即係拜登同埋普京見面之後咧，都從一個角度，究竟係咪？即係邊個 win 多啲啊？諸如此類啦。咁呢個其實可能都好視乎，即係本來嗰個期望係點樣去衡量翻個成果嘛。咁我嗰晚咧，即係見面發生咗之後嘅一個短嘅時間咧，掃一掃即係國際媒體啦。咁都有一啲媒體就着眼於即係話拜登對唔住呢個普京咧，就攞到佢攞到嘅嘢，因為最緊要佢見到，咁就出到嚟嗰個 刷到啲存在感先。 存在感。然之後咧，就好多就話着眼於佢哋共同即係同意咗嗰啲嘅嘢，例如話互派翻呢個大使啊。在一啲財軍嗰方面咧，有一啲即係會傾啊咁樣嘅意思啦。咁就亦都有啲留意，即係拜登咧後屘即係俾媒體追問佢啊，即係你係咪唔夠強硬啊？ 諸如此類，你會點樣睇即係本身呢兩個即係見面之後咧嗰、那個所謂大家攞到嘅嘢咧？ 咁我諗嗰啲互派大使係大家即係見面之前都預咗一定會咁做，因為始終你要俾其實拜登講今次都係想再累積多啲佢嗰個聲望啊嗰啲嘢咁。所以他之後先至而家先放風話嚟緊會同習近平可能會見面，咁佢都知道之前其實佢未聯合到歐洲，佢同俄羅斯嘅關係欠佳，咁呢啲係一啲不利嘅因素嚟嘅。咁但係你見阿拜登都好務實啦，其實佢譬如有啲嘢都即係肯定喺個會度，其實佢都係講咗啲。即係啲紅線啊、底線啊，究竟嗰啲嘢， 西班牙 attack 啊嗰啲， 係啦，咁我嗰啲係重要嘅。咁同埋佢嗰個務實程度，甚至佢一個即係話，我而家我會觀察你一年，如果你冇乜事嘅話，咁就 OK 啦。如果唔係，係咯，即係我哋可能之後會有其他舉動。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個峰會或者個會談。個容易已經做到，其實佢已經令到即係中國引起咗佢嘅疑心，究竟係啦，究竟佢哋會點？同埋我諗美國而家我諗同埋普京兩者都好，佢都覺得即係而家你美國你都係想搞掂北京多啲，咁你個主要戰略目標係北京，咁我都想表明俾你聽，我唔係想搞局嘅，但係你亦都最好係啦，即係。同我講，同我表明，即係我唔係你嘅主要目標，即係普京或者俄羅斯，我唔係你的主要目標嚟。咁呢個其實我相信已經足夠。 即係想穩定嗰個關係，穩定俄羅斯嗰 part， 跟住集中力量做第啲嘢。 係。 但係唔係一個主要目標啊？呢一方面可能對於北約嘅一啲內部嘅成員國，可能都唔係太同意啊。即係如果睇翻拜登今次成個海岸嘅行程啦，有好多站啦，入邊將中國同埋俄羅斯兩國嘅一啲個目標擺一個比重。其實是不是都代表著美國是將中國即跟俄羅斯相比是將中國列為一個所謂優先的處理的對象呢？ 這裡在拜登今次歐洲之行其實是有少少有些矛盾的地方，即譬如他在七國集團他可能都會說過現在即我們不是只想針對中國，只是針對剛才你的聲帶都是針對authoritarianism 威權主義，當然我覺得即係中共同埋俄羅斯，佢都唔介意承認自己係威權主義嘅。但係即係拜登就係有時佢即係我哋大家都知道，其實佢最主要目標係中國，但係佢成日都要話其實我哋只不過同佢競爭嘅啫。佢係雖然佢係系統性對手，但係我哋唔係，即係佢哋唔係啲咩敵人嚟咁樣。咁我諗呢啲佢哋內部其實仲有待釐清，因為我諗之前都好多傳聞就話拜登其實佢。個人啦，唔好話個國家個利益咁樣，其實係覺得俄羅斯係一個從來都一個大啲威脅嚟嘅各方面。咁我諗佢自己內部都要釐清翻一啲嘢。不過我諗佢今次就係至少我諗其實都大家我諗對中或者對俄都好，其實都暫時未有必要去到嗰個劍拔弩張嗰個階段啦。因為其實我諗美國都係想用一個較優勢嘅位置去同中國。去談判，即係而家都係講緊價值觀嗰啲嘢，但係後來我諗遲早都會講緊你想交換啲咩，你想你改變北京啲乜嘢行為咧？咁而家暫時係未去到嗰個點去做呢樣嘢啫。 咁呢個兩國嘅元首即係見咗呢個嘅峰會啦，咁各有外界各有唔同嘅期望，咁各有唔同嘅判斷啦，咁睇睇即係之後落去個發展咧，係咪真係能夠穩定得到，或者俄羅斯係咪真係咁如美國所願咁穩定啊？呢個要觀察一下啦。啊，我哋又講即係翻去即係早少少嗰個 G7 啦，七國集團峰會啦，同呢一個名詞一齊連載咧，就有一個新的名詞叫做 B3W 或者 BBBW， Bring Back Better World， Build Back Better World， 重新建立一個好的世界。咁就話好多人都形容係即係俾一啲低收入一啲嘅國家咧，係一啲基建上邊嘅支援咧，咁就有啲抗衡啊呢一個一帶一路嘅倡議啊，依個已經存在咗七八年左右嘅一個咁樣嘅計劃，係一個抗衡嘅情況。你又點樣會去睇到即係呢一個 B3W 嘅方案出嚟，有啲咩值得留意咧？ 即係我諗好多人都將呢個 B3W 放做一個係即係。拜登唔介意試下，因為佢都知道一帶一路係存在好耐嘅，但係美國係一直以嚟都冇一啲對等嘅計劃，咁令到其實喺即係非洲啊、中亞，甚至而家拉丁美洲嘅盟友係慢慢流失緊。但係我諗 這個如果其實近期都有這個叫做外交關係協會，即是美國的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是一個通常即是一個外交的智庫。那我看到今次其實普京出訪，其實背後他所說的東西，他想提出的東西，其實很多都見到這份報告的影子，而這份報告就是講中國的一帶一路。咁當初我都睇呢份報告，我都發覺即係呢一帶一路報告其實出咗好多份啦，即係其實西方一直係喺度了解緊。但係我諗今次我哋會即係呢個 B3W 咧，其實佢係承接翻拜登喺本土美國本土一個係 Build Back America、嗯。其實但係佢即係佢最中意一雞幾尾嘅，即係其實啲嘢一樣，但係啲名係一樣。咁呢個就係咯 Build Back Better World 咁樣。但係佢呢個報告背後係有啲心意。即係好深個心，唔係個心臟嘅心。嗯、即係佢會發覺其實就係、是、即係一打一路表面上我哋會覺得可能係中國就揼咗好多錢出去嘅嘢而贏取有啲友誼，咁可能都係甚至有啲人都會覺得係呢嚿嘢好嘥錢嘅，會令到中國自己都可能頂唔順或者點樣。但係而家美國對一打一路其實有一個新嘅了解，佢就發覺其實即係而家一打一路其實已經去到一個數碼的一帶一路和健康的一帶一路或疫苗的一帶一路、 嗯、 即是他發覺原來中國這些不單止一帶一路，你給了他起基建或者給一些貸款給他，什麼都好，當然他會這些經濟上的共幹或叫做這些的利益是會令到中國的政治上是會得到優勢，要令到中國公司可以更易進入他們的市場各方面。但是他慢慢也都發覺其實當然亦都係對推動中國佢個譬如佢啲 5G 啊，佢啲嗰啲技術係好有利嘅。咁呢個所謂健康一帶一路更加係一個係疫苗外交嘅新言添啊！長遠如果真係美國喺呢度輸蝕咗嘅，咁其實中國會喺即係第三世界國家有莫大嘅影響力。所以呢、這個美國而家慢慢就意識到，佢之前喺特朗普時期，佢譬如真係佢自己冇做好自己啲嘢，譬如關於即係 5G 啊。關於其他呢啲即係全球公共 public good， 即係全球公共產品，即係佢冇提供啲疫苗啊，提供呢啲服務俾唔同嘅國家，呢啲嘢佢退出咗咧，其實就係、是、即係雖然呢啲好似聽落係本國上嘅嘢嚟嘅，但係實質上佢原來影響嗰個涉及嘅範圍之大，就係、是、你就係點解佢會發覺點解中美之間明明中國係即係比美國都弱好多，點解你會咁成功嘅呢啲嘢？咁佢就慢慢發覺原來一帶一路係好重要嘅，因為他真的買了很多朋友回來，或者贏了很多人的友誼回來，他可以將他轉做很多不同的，甚至你之後又可以 很快有效果 去租借那些什麼軍港啊，很多港口，很多東西是令到他各方面都可以同時 去推進。所以現在慢慢即他現在表面上就叫 Build Back Better World， 但慢慢美國意識到這個才是如果你是要跟中國競爭的，不單止你國與國跟他競爭可能是沒有意思的，因為美國始終國力是比中國強不少的，但是他就發現如果你可以截住了將 他中國那一套的東西，他的體系、啊、他的 5G、啊、他的東西出不到去的話，其實已經是大大削弱了中國的影響力。所以這裡反而我覺得相對於他在北約、啊、朱世鋒會講一些比較虛一些，就說即是新疆香港台灣那些，就是說什麼價值觀啊，什麼自由民主，其實這個長遠來講會成為一個比較實、比較具體的幾樣嘢，因為佢入邊可以做嘅嘢就係應對翻北京嗰種戰略，就係多元性嘅，就係所有嘢幾管齊下。咁而家美國開始慢慢終於認識到原來佢嗰個中國大戰略係咁樣嘅，係慢慢具體化。咁而家可能暫時當然佢講啲嘢出嚟係比較即係拜登佢講啲嘢出嚟都比較虛啲啦，即係佢就話既然係咁，即係佢中國搞到呢啲基建咧，成日都譬如爛尾啊，出現咗啲債務危機啊，或者唔好唔環保咁呢啲，你叫其實非洲國家你叫佢好環保嘅，佢都唔會想嘅，咁講咧佢都冇興趣。但係而家暫時美國就係諗到呢一點，佢仲未諗到一個好具體點樣可以吸引翻呢啲即係非洲或者深世界國家去唔好用中國，但係用佢。但係至少今次佢提出呢個 B3W， 至少俾呢啲國家已經知道。即係我美國，我唔係，即係我仲喺度嘅，我唔係，你唔好當我冇到。咁係啊，當你非洲或者第三世界國家，你再諗中國呢啲咁嘅即係基建項目啊，或者呢啲咁嘅貸款呢啲嘢，咁你可能會諗一諗，係咪真係長遠對我哋國家係啦？譬如，即係我之後會唔會 受你控制，因為我欠咗好多錢，或者令到國家個環境會受影響。咁等佢哋再諗一諗先。咁所以喺呢段時間，我諗拜登或者美國係會再諗清楚，究竟有啲咩具體可以吸引到呢啲國家係遠離中國。 嗱，而家呢一個 B3W 嘅計劃就實際上面嘅嘢咧，就話希望第時可以籌集到一啲即係海外嘅一啲融資項目嘅金額，可能籌集幾千億美元啦。咁呢度可能有啲少少大家有啲之後再期望啦。咁但係講到北約咧，之後嘅北約峰會咧，所大家所關注嘅一啲可能都係比較理念性啲喎，因為見到個公佈就將中國咧列為一個系統性嘅挑戰，而事後都見到中方嗰邊都關注啦。就批評話，而家係咪即係搞緊一個新冷戰咁？ 咁其實北約嗰邊，我覺得都雖然即係都幾有意義，因為其實我諗北約都要與時並進啦。之前其實當然北約組織作為唔係就係美國啦，西方集團嘅軍事最重要嘅一翼啦，可以叫做。咁佢如果只係針對即係地緣政治上去針對俄羅斯，其實今時今日。即係冇乜太大意義。你烏克蘭其實嗰啲係低密度嘅戰爭嚟嘅，咁你又唔需要北約去到，即係咁多個國家一齊去對抗佢，或者去用啲乜嘢核武啊、咩兵器去到對抗佢。而其他啲嘢都係啲，譬如啲係咯網絡嘅攻擊啊，甚至普京你知最中意用嗰啲咩混合型戰爭，就係搞下你啲選舉啊，搞下你啲嘢。咁所以呢樣嘢其實都無謂。將整個組織個 anchor 或者將個目標放咗喺俄羅斯咁簡單。咁當然而家我哋知道美國最重要始終都係要對抗中國。咁既然呢嚿嘢而家有啲嘢其實都唔係咁地域性嘅，即係甚至係中國你話啲導彈啊其他嘢，其實即係網絡又好乜都其實已經係好全球性。咁佢將北約呢嚿嘢去轉去中國嗰邊，其實都係一個比較正常嘅比較正常嘅事咯。咁但係佢譬如我諗。佢真係譬如提到南海、南中國海或者台海嗰度，真係想令到中國可以即係和平咁解決呢樣嘢。咁其實我諗佢呢啲反為我諗有佢嘅實際意義嘅。咁當然你話中國聽唔聽或者係咪真係有用呢個第二件事啦。但係我諗其實即係北約可以做到呢一步係已經開始可以 cover 到可以係啦覆蓋到全球呢一步係重要嘅。 時間關係咧，可能今日我哋只能夠同阿袁偉昌傾呢度，講開新冷戰，究竟我哋而家係點樣去形容呢個時間咧？可能都可以慢慢傾嘅。 係啊，同埋都要留意一下，其實北約入邊有唔同嘅盟友，其實都有唔同嘅取態啦。有機會亦都可以再請教袁偉昌啦。 好，冇問題。 今朝早唔該曬袁偉昌啊， okay. 國際關係學者。 十萬八千里人物檔案， 新西蘭外長馬胡塔。 马胡塔获提名为新西兰外交部长后，舆论聚焦在他的毛利民生、族裔背景，甚至样貌、体型等等。毛利民生之下，隐藏他多年政坛深耕的经验。1970年生于奥克兰，马胡塔是新西兰原住民毛利族，亦都是已故毛利女王的侄女，现任毛利君主的近亲。他11岁嘅时候，南非榄球队到新西兰巡回，国内对于应否杯葛球队有两极嘅睇法，因为当时南非仍然实行种族隔离政策。马胡塔嘅学校有份接待榄球队，与其保持沉默，他缺课抗议。他在访问提过，毛利族唔多唔少经历过差别对待，甚至种族歧视。所以有根深蒂固的社会正义感，并努力争取平等机会。初期马胡塔曾经协助父亲调解毛利族和政府之间的土地纷争。26岁就进入议会，马胡塔的人生差不多一半时间都在议会度过。不过他的标志性毛利民生其实在2016年才是民上。2016年马胡塔和另外13位具影响力的毛利族女性一起民生，成为新西兰首位年上有毛利民生的女性国会议员。毛利民生通常被授予部落中地位高崇的妇女，以反映她们在社区中的影响力。传统上女性的毛利民生仅限于下巴范围，而男性就可以覆盖整个面部。 马胡塔当时接受卫报访问指，毛利文身等同他的身份证明，就好像护照一样。他认为当时是人生适当的时机对外宣告，这个就是他，这个是他在新西兰的定位。上任外交部长后，他的对华政策备受关注，不过他说如果自己可以带来影响力，希望可以利用自己多元的文化背景来影响外交政策，加强后世的凝聚力和繁荣。 啱啱人物档案咧，带俾大家咧就系新西兰外长马胡塔嘅人物嘅故事啊。时间嚟到接近11:30啦，而家室外气温咧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啊。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啊，出边都颇热，大家要留意一下啦。新闻之后翻嚟继续有108,000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剑虹同苹果日报总编辑罗伟光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案件今日喺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张剑虹嘅代表律师话，今朝先收到大批文件，需要时间索取指示。国安法指定法官苏慧德同意暂时休庭。庭内大批公众人士向张剑虹同罗伟光挥手，并大叫加油。朝早7:00有市民在法院外排队等候旁听。昨晚获准保释的苹果日报副社长陈佩敏亦有到庭旁听。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次消费券发放按不同储值支付工具分两或三期发放，是参考了海外做法，希望在一段时间内持续促进消费。陈茂波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又说，如果有商户合谋或者透过诈骗手法将消费券套现，将有可能被列入黑名单，亦不排除会由执法部门跟进，而支付平台营办商亦会行常监察，如果发现有商户交易异常会作出跟进。在同一节目上，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财政预算案及税务政策组主任黄鹤龄说，如果合资格人士成功登记，当局会以特定电话发出短信通知有关人士，短信内不会要求提供资料，亦不会有任何连结，只会提供承办商电话，市民如果有疑问可致电热线查询。港大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说，港大招募了大约50人参与混合式接种新冠疫苗研究，暂时见到安全性好，不见任何的严重不良反应，下个月会开始分析抗体产生情况，和没混针的人士作比较，相信下个月中会有初步数据。至于几时可以应用混针做法，本身是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的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依家基本上已经可以应用，接种首剂疫苗后出现严重过敏人士可以转用另一款疫苗，已经有病人咁样接种，非常安全。另外，孔凡毅话，现时本港已经接种300万剂次新冠疫苗，当中有3宗严重过敏个案，比率系低，同季节性流感疫苗同肺炎链球菌疫苗相若。聯合國大會針對緬甸局勢通過武約束力決議案，呼籲其他國家防止武器流入緬甸。代表被推翻的緬甸文人政府駐聯合國大使認為，通過的只是一份被淡化的決議案，對此感到失望，分析指決議案雖然沒有法律約束力，但有政治意義。投棄權票的中國表示，緬甸的問題是政治轉型進程中的波折，根本上來說是內政，最終能否妥善解決取決於緬甸本身。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但有一兩陣驟雨，日間酷熱，吹和緩西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但有一兩陣驟雨，下星期中期驟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柳湾仔车龙都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受到车队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现在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落山道。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瑞丰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过了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因为有工程，现在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城市花园一段的中快线仍然是封闭，一带交通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湾仔交汇处。今日九龙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对行道一段的车龙排到上浸会桥面。另外在青沙公路因为道路工程，青沙公路去青衣方向近荔枝角收押所一段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在大的交通繁忙，龙尾在蝴蝶谷。而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的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濠涌。而在西贡的普通道出九龙方向，近万年街一段龙尾就去到大网仔路近惠民路回旋处。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黄竹坑道埃索油站行人桥面来回、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和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谭永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谭永辉回到第二节的十万八千里，这个时候就你主场了。 刚才我送袁微昌出去的时候，真的多谢他，他昨晚半夜是有看的。英格兰苏格兰比赛啊，咁啊今朝咧仲30几度嘅温度啊，就同我哋做一节嘅直播，咁啊有机会希望再同佢倾下唔同话题啦。为期一个月嘅欧洲国家杯咁啊一齐睇，你知唔知咩叫越位啊？ 我知嘅，同埋以前咧我读书嘅时候咧，即系唔系踢得叻，但我真系有学过下，即系知道下最基本嗰啲球例嘅。但系你话今次啲争议嗰啲，我谂其实即系识唔识踢波嘅人咧都可以关心一下啦。 不过唔紧要嘅，即系睇唔睇越位或者咩，我觉得冇得相干，因为睇体育比赛咧本身系我自己啦，即系认识好多地方嘅一个好细个开始就一个吸引我认识唔同地方或者文化嘅其中一个门径嚟噶。嗱，为期一个月嘅欧洲国家杯2020咧，因为本来系旧年即系一个赛事嚟噶嘛，咁啊延至到今年啦，已经系进行咗第二个礼拜嘅赛程啦，咁啊相当多嘅热门话题啊。咁当然咧，大家都如果有睇嘅话咧，可能都历历在目嘅就系、是、艾力神基斯汀艾力神咧，丹麦嘅球员咧喺球赛之中咧心脏一度系停顿咗啦，咁。那個大家當時都好多人包括在場的兩隊的球員啦，睇緊賽事的人都即可能心裏面都有一個即最壞的打算，咁但係相當慶幸啦，咁就急救是有效啦，亦都係阿力神後屘都已經完成咗個安裝心臟起搏器的手術啦，咁就向大家報平安啦，咁亦都見到好多即係話佢隊裏邊嘅隊友啊，加隊長啊，其他隊友啊。對面的球員啊、急救人員啊等等好多方面嗰個嘅反應咧，都係令到大家會即如果要總結翻今屆賽事咧，呢、這個或者淨係足球比賽、現代足球比賽，可能呢個都係一個大家即係最難忘嘅事件嘅其中一件咯。 29歲啫喎，呢位球員 係啊。 系啊， 我好好本身都系好出名嘅，吓咁当时所以大家真系好紧张啊，嗰、那个状况咁，所以 职业生涯又会点样咧？ 系啊，嗰场波系佢后嚟嘅情况，嗰大家都觉得嗰一刻都唔紧要啦，嗰场波嘅胜负都唔紧要啦，嗰个赛事嘅点样变化都唔紧要啦，停顿即系腰斩又好咩都都唔紧要啦，只系一个愿望，希望佢冇事嘛。 嗯， 咁所以所以即晚之後，即嗰個嘅變化咧，大家都放咗一個心，咁就係一個好難忘嘅記憶嚟嘅。 嗯，另一方面咧，就係、是、一支樽裝水引發嘅一個新聞，就係 C 朗啊 ，C 朗嚟到咧記者會嗰度就搬走贊助商嘅兩支汽水啦，咁、就攞起嗰樽樽裝水講阿垮，就鼓勵人哋飲水。咁如果移走呢啲贊助商飲品嘅，都唔止佢一個喎。係 啊，後屘阿普巴。在另外一個記者會咧，就攞開咗支裝啤酒啦。咁佢本身係因為自己嘅信仰咧，咁佢穆斯林嚟嘅，咁穆斯林就即係係唔飲酒噶嘛。咁所以呢個有另外一個嘅標準啦。咁無論點都好啦，即係歐洲足協咧係隨後都發出咗警告咧，話如果再有球員做一啲傷害行為咧。佢所屬嘅隊伍可能會面臨罰款咁講喎。 嗯，又係一啲即係贊助商、體育賽事嘅贊助商之間，同埋球員自己個信念之間嘅可能 係 啊，一啲嘅掙扎啦。咁睇翻斯朗，原來佢個人都真係平時係唔食呢啲零食嘅，管教仔女都非常之嚴格嘅。 啱啱早兩日先有個即係工作上嘅夥伴話俾我聽啊，斯朗咧請佢啲朋友啊隊友去屋企食飯啊，個個都。试过一次之后都打手轮，因为佢 太健康， 好清嘅，汽水嗰啲唔啱佢噶。好啦，另外即系靴啊，呢一个喺球场里边咧发出靴声咧，都系即系今本届赛事里边咧，即系尤其是围绕英格兰啊，因为佢哋喺赛前咧有呢个单膝下跪嗰个嘅仪式咧进行嘅时候咧，都有一啲自己英格兰球迷嚟噶吓发出靴声啦，咁但系少数嘅，咁亦都有其他即系在场更多数嘅观众咧就用翻掌声咧嚟到去抗衡翻呢啲咁嘅靴声咧，嗱呢啲靴声有啲人问过嘅，佢未必一定系唔赞同。用一啲形式去提倡呢一個種族平等，但係佢覺得呢個儀式係咪一個 喺球場上面 應該喺呢個時間做，或者係咪真係有效咧？有啲人係用呢個角度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啦，即係即係贊同呢一個行為嘅，有啲人覺得呢個唔係一個即係政治信息或者咩嘢，係真係一個即係普世價值咁有唔同嘅睇法啦。 不過最尾都見到蘇格蘭隊同埋英格蘭隊都有一齊有進行過呢一個單膝嘅跪禮嘅，咁啊展現翻嗰個團結嘅精神啦。 喂，兩方球迷咧，即係呢個單膝禮之前咧奏國歌嘅時候。英格蘭和呢一個蘇格蘭咧，係各奏唔同嘅國歌噶，所以大家都係呢一個聯合王國。威爾斯都有自己嘅國歌噶。琴晚咧，英格蘭蘇格蘭賽前咧，就有啲球迷都喺度互噓啦咁英格蘭因為卒之都係唔能夠喺蘇格蘭身上攞到分啊，雖然實力。被覺得係高好多啦，咁但係就完場嘅時候咧，球迷又噓英格蘭，好多咁啊，即係好多嘅話題啦嚇。咁啊，下場英格蘭要對呢個捷克啊，捷克咧嗰個前鋒着曬火啊，即係之前有一陣球迷有一場球賽係射一個世界波半場立入啊，咁下場睇下對英格蘭係有咩表現啊？ 好啦，歐洲國家杯呢個話題講到呢度差唔多，因為跟住我哋要去以色列嗰邊啊。 60 بعد 59 نجد 1 以色列国会通过新任联合政府街上有民众欢呼卸任总理变为在野党的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的反对派会有一把强而有力的声音又扬言很快会再回来 We'll be back soon 新任总理贝内特在国会发言的时候之前内塔尼亚胡的议员离开座位大叫可耻和讲大话 看到根据以色列执政联盟之中各个政党达成的协议就新任总理贝内特就会做两年的总理之后就会交棒给联盟的另一个领袖就也是那位领袖就是获总统里夫林授权筹组政府的拥有未来党的党魁拉皮德来到接任那今次贝内特就新上台政府都可以说打破了很多年的一些以色列政府里面的政治的局面 面啊？ 系啊，咁啊，之前我都喺节目里边咧，即系大概交代过，预告咧有机会会发生咁嘅情况啦，咁啊已经成为咗事实啦。咁另外咧就呢个新政府上场咗都系好短嘅时间咧，亦都有再发生咧就系以色列方面咧再次咧空袭呢个加沙嘅地带嘅。 嗯，冇錯啊。咁講翻少少呢個新政府嘅一啲背景啦。嗱，頭先講到話即係啲新局面，其實有幾多方面創造咗歷史咧？第一啦，就係以色列嘅史上第一個有阿拉伯政黨參加嘅政府啦。第二就係新政府入邊冇宗教嘅政黨啦。第三咧就係政府入邊咧女性嘅部長都唔少個，亦都係創下咗新紀錄嘅。 咁啊，睇睇啦嚇，一個咁闊光譜咧，你可以話，亦都可以話即係咁唔同理念，即係大家唯一一個共通點就係想踢走啊內塔尼亞胡啫嘛。咁依件事係達成咗啦。咁但係當有大家即係唔同意見嘅時候，呢、這個政府能唔能夠即係？维持得到落去咧，咁就要再观察啦。 之后嘅合作嘅议题做成点啦，要再睇啦。不过呢个时候，我哋又讲下今个星期另一个焦点就系伊朗嘅大选啊。去到今朝早，我哋再睇翻新闻嘅时候，都见到结束咗投票啦。咁成个投票过程大约19个钟左右啦。咁亦都系投票时间系延长咗嘅。不过个投票率咧就亦都系同预期一样咧，就唔系太高嘅。 系啊，咁结束之前咧，估计大约有2200万人咧系去投票，咁就占合资格选民咧37%左右啦。咁就有啲嘅睇法咧，当然咧就系话伊朗嗰、那个本身嘅经济咧都比较困难嘅。而家咁有一啲嘅喺伊朗外边嘅伊朗人咧都呼吁杯葛今次嘅投票。官方早前嘅民调推算投票率咧就大概可能会系40%到。有啲人都会视咧今次嘅投票率咧本身已经系对。依家嘅伊朗領導層咧，一次嘅信任投票嚟嘅啫。 係啊，即係講到話點解個投票率比較低咧？咁其實伊朗式嘅選舉其實以往都曾經有一啲改革派啦，叫做都有上過場嘅，例如係1997年嘅時候啦。但係講翻今次，如果睇翻今年咧，2021年嘅伊朗總統大選咧，有幾百個人登記參選啦。不過最尾出閘嘅有幾多人咧？咁啊？7个候选人咧系获准参与嘅，而被即系获准参与嘅人入边咧，只有2个人咧系唔系保守派嘅，包括就有改革派嘅前副总统啦，克拉里泽德啦，麦克拉里泽德啦，之后仲要系退选添嘅。而另一位咧就系财金技术官员出身嘅原央行行长克马提啊。 另外有啲另外界有啲意外嘅咧，就係温和保守派嘅前国会议长阿里拉里贾尼啊，同埋呢一个改革派嘅第一副总理贾汉吉里咧，咁都冇进入到呢、這个即係最终咧，即係入到闸啊，咁就政界嘅内外咧，咁有啲嘅争议啦，就话系唔系咧，其实本身咧即係主宰住呢一个入选资格嘅选举监督机构。監護委員會咧，其實係有心目中嘅人選啦。咁有啲人就話，會唔會就係一位叫做萊西嘅人馬？ 係啊，呢位萊西咧，而家60歲啦，就係、是、司法總監，佢嘅呼聲咧都比較高嘅，亦都可以話係今屆嘅大熱啦。佢講少少佢嘅後台背景啊，外父咧都係強硬派嘅教士，亦都係嘅地方宗教嘅權威啦。而佢做咗司法總監之後咧，亦都係有打貪啊，嚟到去爭取一啲民意嘅支持啦。咁亦都係用一個司法嘅改革者啦，同埋一個良好嘅管治者，一啲比較親民嘅形象嚟到示人嘅。咁除咗你話掃走一啲即係涉貪嘅法官之外咧，其實佢都曾經有希望展現一啲比較開明嘅形象。例如在去年都发表过一些司法的发展文件，司法发展文件就强调国家两大优先事项就打贪和增加那个体制的效率，亦都有讲到民众应该有些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啊、和平示威啊和传媒自由等等的。 咁有好多唔同嘅形容词噶吓，咁头先有一个讲法就係话係唔係俾呢一个选举监督嘅机构去即係俾佢进入到最后嘅阶段呢，又或者简单讲係咪得到呢一个宗教领袖哈梅内伊嘅祝福。 好，咁啊，讲开呢个选举咧，都可以提下秘鲁啊，南美洲嘅一个地方。 冇错啊，秘鲁嗰边上个星期我哋都有之前都同大家关注过，有两个啊总统嘅候选人啦，咁一个啊嚟自政治世家嘅，都系前总统嘅女藤森庆子啦，另一位咧就系嚟自即係一位比較平民背景嘅卡斯蒂略喎，咁而家似乎都有啲眉目喎、這個選舉。 點一票之後咧，卡斯蒂略咧呢位政治素人嚟㗎，嚇51歲左翼嘅政黨，咁咧就以些微嘅票數咧就壓到咗藤森慶子，咁自己就宣布咗勝選㗎啦。咁但係咧就佢嘅競選嘅過程之中咧，嗰、那個嘅 campaign 咧，好多人都形容就都幾混亂嘅、哦，成日講嘢咧前言不對後語啊，仲有人哋問佢。咁你有冇一个政策团队㗎？你係諗住搵啲咩人做啲咩嘢嘢诸如此类呢？佢係迟迟都冇交代㗎。好啦，就算佢真係上台之后佢有冇一个咁样嘅真正嘅執政嘅能力呢？咁而家係颇有呢个疑问啦，外界。咁另外藤森庆子呢就係藤森谦也呢位前秘鲁总统嘅女啦。咁三度问鼎呢一个总统宝座都任行啦。咁同时间呢佢都面对住一啲贪污嘅指控嘅。 係啊，嗱，咁之前貪污嘅指控，當局就即係跟進緊啦。不過今次卡斯蒂略咧就即係宣布勝選之後咧，咁見到藤森慶子都有講到話個選舉咧係存在住舞弊啊，咁要求就取消200,000張嘅問題票，因為睇翻兩個人嘅差距大概係40,000+票左右啦。咁而見到美洲國家組織咧都讚揚秘魯選舉當局就維持選舉透明、廉潔同埋公平性啊。 咁啊，最終嘅結果咧仲有。代即確認啦，因為而家對手即係有一個嘅指控喺度啦。另外，秘魯咧本身都面臨緊第三波嘅新冠嘅疫情啊。阿雷基巴呢一個即係旅遊城市嚟㗎嚇，阿雷基帕咧咁最近都有發現呢一個 Delta 變種，咁就睇睇秘魯嘅情況將會係點發展啊。 好啦，呢、這個時間我哋休息一陣啦，翻到嚟繼續有十萬八千里 旅遊樂園，今個星期同大家耳朵遊秘魯。今次有行山狂热分子 Ricky Kong 同大家分享佢第一个南美之旅。 Ricky 以行山嘅形式探寻秘鲁嘅完美景点， 包括天空之城马丘比丘、 滴滴卡卡湖睇日出日落， 喺利马欣赏宏伟利马主教座堂， 仲有富斯科嘅旧城区， 加埋小型飞机睇纳斯卡线啊！留意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 榴莲、 欧海星、仙奴，旅游乐园见。 六月。 六月飞， 哇！你两个讲啲咁嘅嘢， 世杰你谂多咗啦，我系话大气候六月飞一般嘅嘉宾阵容啊！ 你又啱喎，瑞文，成个六月份，陈家俊同我安排咗一系列嘉宾，全方位倾下山野安全嘅问题， 包括有消防署啊， 仲有政府飞行服务队嘅代表。 逢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生活里面有好多大大小小嘅哲学等待我哋去发掘，无论系几时，我哋都可以喺别人嘅人生哲学里面有所领悟。 佢嘅乜都有金句系： 资深广告人、著名收藏家谢宏忠， 六个字啦、啊，随心随意随缘。 逢星期六晚上10:00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 乜都有哲学。 谭永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谭永辉啊，今个星期咧喺疫情方面或者一啲通关嘅措施方面咧，都见到有个曙光啦。譬如系即系各个国家，尤其是欧洲嗰边，都谂紧点样几时去开绿灯啊，去放宽翻一啲旅游嘅限制啦。另外我哋。都戴咗好耐口罩啦，數一下手指，即係香港呢邊可能都年幾啦。咁而家外國譬如法國啊呢啲地方都諗緊話會唔會係就係可以嚟緊放寬嗰個口罩令啦？ 可能喺唔同地方嗰個狀況唔一樣嚇。頭先有講過歐洲國家杯啦，咁其實年幾以嚟都冇即係咁多冇乜邊啲場合即係可以有咁多嘅現場觀眾啦，舉行一啲咁樣嘅活動啦。咁但係喺歐洲即係好多城市都已經有觀眾啦。但係咧，亦都同時之間咧，有人提出警告話，非洲嗰個嘅疫情可能都係去到即係都唔知點收拾，咁可能係仲未去到呢一個最差嘅時間，所以唔同地方個困難唔同啊。 係啊，仲有一啲可能係落後啲嘅地區，譬如係農村嘅地區啦。咁佢哋面對疫情嘅問題咧，其實仲係喺水深火熱之中。今個星期咧，我哋都請嚟咧喺印度嗰邊嘅葉培啊，同我哋講下印度農村嘅一啲情況。 十萬八千里，人民足印。 在五月初，肺炎病毒开始在印度的农村人口之间肆虐，绝大部分染病的村民既得不到测试，更遑论治疗。在靠自救的绝境下，死亡人数与日俱增，而这一类别的死亡人数没有人进行统计，所以没有确切数字。唯一肯定的是印度官方公布的肺炎病毒死亡人数就肯定不可信。印度教相信轮回，所以印度教徒在死后24小时内会尽快进行火化，以火焰来去除污秽和大罪的肉身，这样灵魂先得到净化，先可以干净无瑕地去轮回。而印度人视恒河为母亲，骨灰散落河水，就意味着净化了的灵魂再度重入母体，进行轮回重生。第二波的疫情令印度尤其是北部几个邦府，包括比哈尔邦和北方邦，都成为死亡重灾区。一时间正规火葬场已经处理不到应接不暇的尸身，火葬用的木材价格就紧跟需求一直飙升，找不到火葬的场地，比不起天价的木材，穷困村民没有能力为病逝至亲进行火化，于是逼不得已将尸身弃置入河流，帮不到净化灵魂，起码都要送他们回母体。于是印度北面靠近恒河和雅穆那河的主流和支流区域都纷纷出现浮尸，几日内数目已经超过数百具，情景恐怖之余仲严重影响多个以河水来作日常食用水源的村落。专家声称浮尸是不会助长肺炎病毒的传播，不过绝对会严重污染河流水质，威胁赖以为生的河流生物以至人类的健康。当地执法部门组成河上巡逻队伍，在河道上来回巡查，阻止和劝诫村民不要弃尸河中。无才无助兼无选择的村民唯有退而求其次，将死者埋在河边的浅滩。不过河水涨潮和近在眉睫的印度雨季都有可能令成千上万兼且不断增加的河畔埋尸，最终会流入河中，造成重大生态危机。农村人口占了印度总人口 65% 以上，没有条件去治疗患者，印度政府就专注推行农村接种疫苗的工作，希望可以减低染病和死亡率。肺炎病毒确实为印度带来史无前例的灾难。 唔该晒喺印度嘅叶培啊，同我哋讲到当地嘅情况，一啲不幸嘅事件啦，啲灾难啊，都除咗印度而家疫情面对住嘅情况之外咧，呢个时候都同大家讲下喺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嘅北部提格雷地区嘅一啲事件啊。 冲突咧系持续咗七个月噶啦，咁就埃塞俄比亚政府啦，同埋提格雷地區的武裝啦，咁就人權組織咧就指咧最少有幾千人咧死亡啦，咁以200萬人咧係流離失所啦。喺今個禮拜初嘅時間咧，聯合國嘅 大概上個禮拜尾啦，係啊嘅時間都見到一個聯合國嘅報導啦。 係啊，聯合國官員咧直頭話係即係而家呢一個嘅地方咧有饑荒嘅出現啦，咁同埋咧係直至咧埃塞俄比亞嘅鄰國厄立特里亞咧，其實有一個責任喺度，即係佢哋講呢一個厄立特里亞咧係。利用饥饿咧作为战争武器，因为咧好多嘅方面咧都系指咧埃塞比亚总理艾哈迈德咧系同厄立特里亚方面咧系合力咧嚟到去进攻呢个提格雷。头先讲艾哈迈德呢位嘅埃塞比亚总理咧，其实佢系2019年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嚟嘅。 冇錯。咁如果講到即係今次聯合國嘅報告入邊講到提格雷州同埋頭先鄰近兩個地方，即係有差唔多35萬人，超過35萬人面對緊一個糧食嘅嚴重嘅危機啦。咁而危機係由即係都分析到由武裝衝突引起。頭先我哋今個禮拜頭講到嘅 G7 嘅峰會，其實都有呼籲啊，盡快咧去停止呢一個咧喺當地嘅一啲暴力襲擊。好啦，嚟到节目嘅尾声啦，谭咏辉亦都送一首歌俾大家， 好， 就嚟自美国洛杉矶乐队 Total 嘅一首歌，歌名就系叫 Africa。 Hear the drums echoing tonight, and she hears only whispers of some quiet conversation. She's coming in 12:30 flight, the moonlit wings reflect the stars that guide me towards salvation. I stopped an old man along the way, hoping to find some old forgotten words.Melodies. He turned to me as if to say, Hurry boy, it's waiting there for you. Gonna take a lot to drag me away from you. There's nothing that 100 men or more could ever do. I bless the rain. 首歌咧就讲到啊，对于非洲嘅一啲祈祷啦。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拜拜。